再省100。 我天哪，那就是说前30名的咱们是299， 299 啊，所以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诱人了， 特别。 那如果你想吃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来，接下来我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吧。 嗯 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 嗯、 里边呢大概有这个酱肘子呀，220克， 嗯 啊，天福号的扒鸡咱们是550克2只， 哎， 还有5香的肉肚250克， 嗯， 肘花火腿是200克，家乡肉肠280克，这个2根， 对对对， 啊、另外呢咱们赠品的是京味的蒜肠， 嗯， 是300克2根。还有老北京的白蒜肠， 嗯， 200克2根， 是 啊，这么多东西的话呢，汇总在一个大礼包里边，就是7样东西。 是的，是的。 咱们总的价格呢，今天给大家的本来应该是499， 499就正常价。 但是如果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前100名的话啊， 嗯、 我们呢是减100，咱们是399啊。 对。 另外呢，如果是前30名， 嗯、 我们再减100， 哎， 那就变成了299。 是的， 哎， 嗯， 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嗯、 也要这个让大家手快一点。 啊， 小 看 咱们可以这个捡钱的， 哎，咱们当个游戏玩啊。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大家一定手快点啊。 是的，嗯。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到这个天福号， 嗯、 这个老字号啊，它可以说是百年老字号了。 那是， 咱们北京人呢特别认它， 哎， 吧，尤其是熟食，一般的讲究的主呢都要吃天福号。 天福号啊。有人说天福号，天福号从哪儿来的呀？嗯，天福号，我跟大家说，这还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说这个，当年说慈禧老佛爷，大家有兴趣去查一查看看啊，就号称也要这个派小太监出宫啊，也要去买这天福号的肉吃，就是他那个酱肘子那个叫酱香味儿，老汤卤那个酱香味儿。但您说这天福号从哪儿来的呢？这可有历史了。乾隆3年的时候，在北京西南牌了一拐角的时候呢。这也是公元就是1738年吧，我没记错，应该是乾隆3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位师傅叫刘凤祥，在西单牌楼的小拐弯的地方呢，开了一家小的呢叫肉铺，哎，叫刘记酱肉铺，专门做这些酱肉的啊，酱肘子呀，啊，酱点什么酱肉啊，啊，旁边可能还能打点小酒，您再切两盆肉跟着喝个小酒，酱肉铺啊，还有什么酱肚啊，这些都做。但是呢，这刘记酱肉铺啊，地儿门面不大。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那个角啊，拐那个拐角的地方啊，也无名无号的，还有点小背，所以呢，这生意呢，一直就那么对付着，算不上好，算不上坏。这有一天，这大概是2年了吧，这个是乾隆5年的时候，就是1740年左右的时候啊，这刘凤祥刘先生呢，去北京的市场里边逛旧货去，北京人爱逛这个东西，盘个东西啊，突然发现啊，地上有一块那一大匾，匾上有3个字叫“天福号”。就是现在您知道天福号这3个字，嘿，他一看这字儿，怎么那么对脾气呢？看着怎么那么惹人疼呢？看着怎么那么就让人稀罕呢？对吧？他就花点钱说把这匾这旧匾我收了吧，不管他以前是谁，我收了。收完之后呢，放哪儿呢？就带在自己个儿那个小店门口挂上去了。从此不叫刘记酱肉铺，门楣上一挂，挂一叫天福号。他一抬脑袋一看，还挺提气， 嗯，这亮了。 哎，您别看这天福号往那一来，果然。天福，天福，福气就来了。随着这个匾文呢一挂开始，他这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名气大。你看，连后来的慈禧老佛爷都是打着派着太监过来买肉吃，对吧？那么这个就在北京城立住脚了。一立住脚，立了多少年呢？传承了到现在280年左右的历史了，一直传下来。现在天福号的这个酱肘的这个工艺，那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是传承下来的东西，对吧？那么天福号也已经是百年的老字号的品牌了，这大家吃起来放。 放心。而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天福号的七样的好吃的11个单品，您回家凑去吧，有肘子有扒鸡什么都有，吃起来过瘾，尝尝这百年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没错，这个天福号这个名号真是响啊， 响 有名儿，人家东西确实也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正是百年的老字号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这里边都是天福号有名的大家爱吃的一些熟食。 是 啊，一共带来了7个菜11个单品啊，有这个酱肘子呀，天福的扒鸡呀，五香的肉肚啊，肘花火腿啊，家乡的肉肠啊，京味蒜肠，老北京白蒜肠等等。 对对， 都是大家喜欢的。 是的， 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呀和品牌方合作啊，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 是的， 那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刚才说了整个下来是11个单品， 对， 7个菜啊，咱们是499元。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啊！ 哎，直播时间， 直播期间，只要您打来电话的，我们就给您免去100元， 直接降100， 这就399。 哎，是啊。 那么在399的基础上，如果您是打来电话的前30名，我们再给您减100元。 我们看导播示意，现在还有名额，前三十里边还有名额， 299了。所以呢，咱们手快一点，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把这个东西呢，再详细说一下啊。那今天这个大礼包里面呢，有酱肘子220克的，还有天福扒鸡550克 两只、啊， 还有五香肉肚250克，还有肘花火腿200克，以及家常肉肠280克2根，还有京味的蒜肠300克2根，还有老北京的白蒜肠200克2根啊。 是的， 一共是7样11个单品。 哎，啊，是这样的， 夏天跟家里备点儿。 我说实话，吊着价格吃啊。 对对对， 299，我觉得这东西够大家吃，是说一个月夸张点，但也半个多月。20天也差不多拿下了， 没错没错。 每天来点，为什么强调这天热的时候一定大家要吃点肉呢？有人说天热的时候没那个胃口啊，吃不下去。我说的是，您那个给您红烧扒肘子，给您炖的一大锅排骨，您可能真吃不下去，太热，本身天就热，这还热，对吧？现在呢是什么呢？但是天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营养的补充。那么怎么办呢？天又长，我消耗就大， 对，苦夏 您吃的又少，就罗天天就恨不得拿根黄瓜蘸酱，您就当饭吃了。这样的时候有什么营养啊？身体是容易被虚空掏空的，特别是上点年岁，咱的身体就禁不住折腾了。那怎么办呢？吃点肉，不能不吃肉。这个很多的老师们也说了，说什么呢？我们得动物蛋白呀、植物营养啊，都得有摄取，得均衡。所以呢，那您说跟家里咱炖个肉，热呀。灶本身这天想离天天抱着空调睡呢，对吧？啊，那个可是呢，您那灶眼那火一点起来，呼呼的。您做完饭了，为全家奉献了，您一口吃不下去，对吧？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备点这种熟食，说今天晚上切两片肘子，明天呢咱4个鸡腿，后天切两片蒜肠，再过2天来个小肚，哎，再咱们看看这新出这个肘花的叫什么这个肠怎么样啊？哎，您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慢慢吃着，各种不同的味道，7道大菜的味道都品尝齐了， 哎。 这个时候您吃起来之后配点小饮料啊，或者随便垫点米饭面条，哪怕加个馒头加个饼呢，一块呢不用颠三炒俩遭那个热那个醉，吃的还挺营养挺健康，这个时候才是真真正正跟大家说好吃的时候。刚才说那个饼啊，我给大家说，我有烙饼卷肘子，你知道吧？这烙饼卷肘子就是楼下有的时候超市卖那个现烙那个大饼啊，来1/4圆就行了。您是可以切肘花切进去也行，您是加鸡丝也行。您知道烙饼卷肘子卷什么最好吃吗？周老师，我最好的就是卷蒜肠，里边再稍微刷点甜面酱，放俩小葱丝儿。您这么一吃，真的比那个白嘴吃蒜肠更入味儿。特别是如果那烙饼刚出锅还是热的时候，把那蒜肠往里一包，那个热气儿啊，把那个蒜肠里边那个香气能激发出来，满鼻子都是那种小时候那个味儿。哎呦，我跟你说，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这么一说，就完全是垂涎欲滴了，哈子都流下来了。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一共是7个菜，11个单品，纯熟食， 纯熟食。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本来499，但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打来电话呢，我们就减100了，减成399。 是， 如果您是前30名呢，再减100，299了。所以看大家的运气，看大家的手快程度。 导播给我们示意啊，前30名里还有几个名额，您赶紧的，赶紧的啊！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啊，试一试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行三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